Hi,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our studios in Shanghai, China. I a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Jenny, we've got upper intermediate today, is that right? 今天是非常可信的一课，很 credible 的一课，叫做被外星人绑架，被外星人绑架。 绑架？ 诶。 That means kidnapped. 对，或者 abducted. Okay, that's what we want. Abducted by aliens 是我们的话题，对吧？ 对，那我们赶快去听听这个故事吧。 好。 哎，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先说好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有什么秘密？你就快说吧。 我被外星人绑架过。 啊？是梦吧？ 我说的是实话。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憋在心里太难受了。 你是怎么被绑架的？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读高中，我们去乡下学农，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一个人去田边散步。 这明明就是科幻片的情节，怎么会是你的故事？ 你别打断他，让他说完。 就是，还是你了解我。我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片白色的亮光，非常刺眼，我什么也看不见。等我睁开眼睛，一艘飞碟停在了眼前。 真的？大吗？是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圆圆的，扁扁的，上面凸出来。哦，对了，飞碟是粉红色的。 是女外星人？ 拜托，外星人不分男女的。当时飞碟里下来两个外星人，他们拉着我的手，要把我带到飞碟上去，我吓呆了，只知道跟着走。 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奇怪吗？ 比电影里的漂亮，眼睛没有那么大，个子和我差不多。 他们说什么语言？你听得懂吗？ 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也不敢问。进了飞碟，里面的装饰很简单，外星人让我坐下，还让我喝水。接着，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仪器给我做检查。 跟在医院里检查身体一样？ 不是，他们用的仪器我们地球人都没有。他们对我的长相很感兴趣，一直摸我的脸。 外星人不会是爱上你了吧？他们怎么把你带走呢？ 是啊，你长得这么帅，应该到外星球上给咱们地球人做宣传。 搞了半天，你们两个还是不相信我。我把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你们，你们却在笑我。算了，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呢，但是你们也别想听了。 不听也知道。 哎，这样如果别人告诉你一个被外星人绑架的故事，你会怎么样？ 我会听。 但是反应就不一定了啊。 对，不知道。 所以对话里面的人呢，他自己就说，先说好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别人不太会相信，所以说先说好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个先说好了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同意，对吧？ So they have to agree to believe what they're about to hear. 对。 不太有效啊。 那这件事呢，他一直没有说出来，所以呢就是憋在心里，对吧？憋在心里。 这个憋是 就是 suppress， 应该要让它释放出来的，但是你硬要把它藏起来，这个叫做憋。 So is 憋 also like a physical verb or is it only psychological？ 也可以是 physical 的，比如说有些人游泳嘛，在水里面憋气不呼吸。 哦、oh, ，hold your breath。 对，这个也叫憋。 啊、，OK， 憋。有点难写啊、 哦。对，那我们再看一个概念，学农，学农。 啊、，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to study agriculture。 对，这其实一个 cross promo 哈。 啊，对。 因为我们还有一课就是学农高级的课程。 对。我们学过 对。那么这个被外星人绑架的朋友呢，他是一个人在田边散步，对吧？在田边散步。 啊、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田边。In English, we could say like take a walk in the fields. 对，但是在中文我们用田边旁边。 但是我们好像说 walk in the fields 也不是真的。 不是在田里走对吧？ 对。 所以在英文你们还是会说 in the fields， 可是在中文我们就说 by the fields。 但其实我们的意思是田边。 意思是一样的。 对。 好，中文田边。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 挺简单的词语，叫做亮光。亮光， 飞碟来了是吧？ 是，就是眼前一片亮光啊，白色的亮光。 亮光就是 bright light。 嗯，对。 也可以说一片白色的光吗？ 也可以，或者一片白光更简单 哦。 白光，亮光，那这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刺眼， 刺眼，我们英文一般都说 blinding， 对吧？ 对，就是好像亮到你眼睛都会疼，就好像有东西刺在你的眼睛上面。 那可以说刺耳吗？ 也可以，一种声音特别尖或者特别响。 那刺鼻呢？ 也可以，味道很臭。 嗯，有用。 臭豆腐很刺鼻，对吧？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量词，一艘，一艘， 一艘。 哎，这个是 好像飞机是一架，对吧？ 对，那么船是一艘船， 飞船是一艘是吗？ 对，飞船是一艘。 那飞碟为什么不是一架？ 飞碟也可以是一架。 哦， 嗯，你可以说一架飞碟或者一艘飞碟。 那一张呢？ 那就不行，虽然它是扁的啊。 哦，好。 所以大家记住，一艘或者一架飞碟都可以。那飞碟的形状，我们人类想象的都是圆圆的、扁扁的，但是上面会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对吧？凸出来的， 突出， 嗯， 凸出来就是 protrude， 对，有一块高起来的 stick out， 对，这个叫做凸出来哈。 但突出也是一个词吧？ 对，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outstanding， 对 吧？对。So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outstanding or something is sticking out with roughly the same language. 哎，突出。那当然看到外星人，看到飞碟会非常害怕，就是会吓呆了，吓呆了。 So you're like scared into a stupor. 对，呆就是傻傻的。 Like staring off into space. 对， 对，吓呆了，只知道跟着走，只知道跟着走。 那这个只知道其实是说我只能跟着走， 哦， 是吗？ 就是你已经好像没有意识或者不能判断，没有 judgment， 或者是被外星人控制 啊。对，你只知道 很 so all I could do was follow them 这样的感觉是吗？ 对的， 嗯， 只知道跟着走啊。那么外星人绑架他干嘛呢？就是用仪器给他做检查，对吧？用仪器做， 仪器就是 instruments， 对吧？ 对，就是像那种机器，然后是测量 measure 东西的。 这个给他做， 嗯， 好像是帮助他，是吗？ 哦，没有，这里给我做检查的意思就是，在我身上做检查。 So do experiments on me。 对， 不是 help me out by doing experiments。 不是的，那这个用法呢是很固定的，比如我们到医院。医生给我做检查， 就算你不要他们这样做，还是说给你做？ 对，他的意思就是在我身上做检查。 明白了。 那外星人好像对他长相也很感兴趣哈，所以一直摸我的脸，一直摸我的脸。 长相跟样子是一样的是吗？ 嗯，对的，就是你的外形，对吧？外貌。 嗯， 一直摸我的脸。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亲热哈，很 affectionate， 但其实外星人是好奇，我想 curious， 嗯，可能吧， 嗯， 这些朋友比较有意思啊。 这样，你相信真的有外星人吗？ 嗯，相信。 啊，那你是不是什么飞碟俱乐部的会员？ 不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骗子或者是心理有点问题。 啊，那你自己不也相信吗？ 我相信有可能， 嗯， 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些人。 哦，说不定明天外星人就来绑架你了。那我们还是最后来听一遍对话吧。 好。 哎，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先说好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有什么秘密？你就快说吧。 我被外星人绑架过。 啊？是梦吧？ 我说的是实话，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憋在心里太难受了。 你是怎么被绑架的？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读高中，我们去乡下学农，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一个人去田边散步。 这明明就是科幻片的情节，怎么会是你的故事？